第49集。 差不多了。 梅雨琛慢慢凑近他，哑着嗓子。 真差不多了。 刚才还清澈的眸子瞬间染上了狡黠的色彩。白思君立马明白过来，梅雨琛就是在故意逗弄他。他有些紧张。 这是在外面，你别乱来。 梅雨琛笑了笑，像个小恶魔似的在白思君耳边说， 更衣室可以洗澡，去吗？ 白思君觉得自己变了，真的变了。他原本是个追求事业清心寡欲的上进青年，然而和梅雨琛在一起后，工作被他放在了第二位，他自己也变得越来越习惯用下半身思考。梅雨琛说，这是男人的天性，他只是在帮他开发天性，而他找不到话反驳，只得在梅雨琛的开发下变得越来越没有底线。要是放到以前，哪怕只有他一个人，他也绝对不会在公共场合浮想联翩，而现在他竟然和梅雨琛一起挤在健身房狭小的淋浴隔间里洗澡。幸好健身房的浴帘够长，直直地垂到地上，外人无法透过缝隙看到隔间里其实有四条腿，不然还真说不过去，这么大点的淋浴间非挤在一起做什么。 洗澡就洗澡，别动手动脚的。 我哪有。 这时淋浴间突然响起了脚步声，白思君和梅雨琛在最里面的位置。没过多久，隔壁的隔间突然响起了淋浴的水声和陌生男人唱歌的声音。男人唱的五音不全，如果是在家里突然听到这种声音，难免觉得扫兴。然而放到现在这种情况下，旁人的在场只会徒增一层紧张感。白思君就跟做贼似的不敢出声，尽管两人偶尔还是会发出一点响动，但幸好隔壁男人歌声洪亮，把两人的声音都给盖了过去，最后也没被人发现。在健身房洗澡的人都不会洗太久，隔壁的男人也只是简单冲洗了一下之后便离开了。偌大的浴室里只剩下他们这一间淋浴隔间的水声。白思君无力地倚在梅雨琛的身上，任由梅雨琛替他冲洗身上的沐浴泡沫。 白， 即使外面没有人，梅雨琛还是注意地压低了声音。 憋得够久了，你什么时候答应我？ 白思君当然知道梅雨琛说的答应到底是答应何事，他一直在回避这最后一步，一是确实有些怕疼，二是心里的坎儿还是跨不过去。 你上我下就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 你说呢？ 白思君也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状态，梅雨琛就跟没事人一样搂着他给他清洗身体，而他被梅雨琛搞得差点站都站不稳，要真让他在上面，他还真不清楚该怎么做。他明知是时候该缴械投降了，但他坚韧不拔的品质告诉他还可以挣扎一下。 你把书写完我就答应你。 腰上的手骤然用力，白思君吃痛的皱眉。梅雨琛的呼吸难得有些紊乱，他咬着白思君的肩窝， 不许发挥。 梅雨琛写书确实快，短短几天时间就已经把架构和开头写了出来，不过直到他写完应该还有一段时间。白思君暗想，这段时间他还可以多学习学习，同时给梅雨琛做做思想工作，万一哪天梅雨琛就改变主意了呢，他还是不能放弃希望。从浴室出来后，两人在更衣室里换了衣服，更衣室里随时有人走动，两人之间的亲密举动也收敛了一些。白思君一边穿衣服一边重新打量了一下梅雨琛，难掩羡慕。 你身材这么好，都不需要健身了。 再健下去，他怕自己追不上了。梅雨琛轻笑了一声，靠近白思君。 你以为我健身就是为了身材好啊？ 不然呢？ 你比我年轻，我怕不锻炼，老了抱不动你。 完了，白思君心想，他知道梅雨琛不会改变主意了，因为这只大猫好像已经把睡他当成毕生的事业了。那天在健身房做出承诺以后，原本听起来令人无比安心的码字生意，突然让白思君感到心慌慌的。梅雨琛码字速度实在太快了，完全就是一台没有感情的码字机器，咔嚓咔嚓的声音就像一曲不断迈进的行军进行曲，让白思君意识到危险离他越来越近了。啪，梅雨琛猛地敲下一个回车，白思君吓得虎躯一震，生怕梅雨琛下一句就是我写完了，我们做正事吧。 我发了70000字给你，你先看看。 白思君心里一惊，2周不到就写了70000字，这是在写网文还是在写出版图书啊？他表面不动声色，内心波涛汹涌地点开邮箱，结果只看了一眼梅雨辰发过来的文档就差点吐血。 你给我好好打标点啊。 文章里逗号句号乱打，双引号单引号不分，就连小学生的水平都不如。白思君当下觉得这半成品一定不能泄露给外人，不是怕人抄袭，而是怕人说这就是星木奖获奖作家的水平。 你不是我的责编吗？校对是你的工作。 白思君顿时被噎得说不出话来，而梅雨琛还轻飘飘地补充一句， 我在赶时间。 不就是赶着睡我吗？ 白思君一股气憋在胸口，他明明知道梅雨琛这么努力码字是别有用心，但他偏偏还得拿出责任编辑应有的工作态度给梅雨琛好好校对，这等于是给梅大作家的码字事业添砖加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怎么觉得他正一点一点把自己洗干净送到梅雨琛嘴里。白思君无奈地叹了口气，开始给梅雨琛修改文章。在梅雨琛动笔之前，曾和白思君交流过这本新书的想法。这次梅雨琛把故事背景放到了一所高中，主人公是一个孤僻的高一男生。白思君大概知道故事情节是这个男生认识了一个男同学，然后在这个男同学的帮助下逐渐走出阴影，并学会了如何和父母、老师、同学相处，但是具体的细节他并不太清楚。当然，梅雨琛不是青春伤痛文学作家，故事开头是以一个高三学长的自杀而起，所有线索都指向一场校园霸凌。而男主人公无意之间听到了某些学长和学姐的对话，也卷入了这场事件之中。在开头的前10几页，白思君还耐心地给梅雨琛修改标点，但是看着看着他就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后续剧情，以至于连他最不能忍受的乱七八糟的标点符号也无法影响到他往下翻页的心情。70000字不长也不短，后面白思君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最后 Word 光标停留在男主人公不知被谁推下楼梯，他如梦初醒地抬起头来看着梅雨琛。 然后呢？ 我正在写啊。 谁把他推下去的？那个英语老师？ 剧透我就没意思了。 没，就告诉我谁推的好不好？ 写了再给你看。哎，标点改完了吗？ 我忘了。 还不赶紧改？ 好。 白思君点了下头，重新拿出工作的态度，并不忘叮嘱梅雨琛。 那你赶紧写啊。 梅雨琛突然不回话了，白思君下意识地瞥了他一眼，发现他正一脸玩味地盯着自己。